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66集，粗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轻轻拍了孔领的面颊。孔领睁开眼，见是适才的将士。这人看着三十出头，黝黑面孔，透着一股精悍之气。 长风先生。 孔领被惊动。 先生不要怕，我是澹台将军的旧部，曾在敦中守备军里任职，与你有过一面之缘。 这人勉强地笑了笑，又叹道： 先生落到这般境地，实在不该。 你既然是澹台龙的旧部，怎么能跟着雷长明一个土匪作乱？ 孔领默然地说： 澹台龙生前最恨这些歹人。 这人苦笑着说： 我也是走投无路。先生，敦州被收复后，朝廷调走了粮食，拿去填补绝隙的豁口，我们这些幸存的人饿得嚼树皮。大当家虽然是个土匪，却为人仗义，行事大方，跟着他才能吃饱饭，我们也是不得已。 孔领知道他说的是实话，却无言以对，只能沉默。这人又扶了扶孔领： 我实在在席上听大当家的意思，是准备拿先生和慈州州府交涉。我担心先生太过刚强，受不到那些羞辱，便寻了个机会跑了出来。先生，我马上骑马带你走。 孔领看他神色真诚： 你放走了我，雷长明必然不会轻易饶了你。 这人给孔领解着绳子，快速说： 我把先生送去慈州，此回回来跟大当家请罪。我本是澹台将军旗下的忠义之士，如今为了讨口饭吃沦为流匪，心里一直过不去。但是大当家待我有恩，我也不能背弃了他。先生，我扶你上马。 孔领被他搀扶上马，握住了他的手臂，凝噎道： 你是个明白的人。 这人也跟着上了匹马，给孔领披上斗篷，一抖缰绳，就带着孔领绕向营地大门。余里还有人在巡防，见到他纷纷行礼，他也不多说话，亮出了牌子，就带着孔领出了营地。两人上马奔驰不过片刻，就听见后边有呵斥之声，竟是追兵。这人冒雨也 住，此处距离慈州还有千里，先生，我们趁夜不停地跑，这。 孔领被颠得摇晃，紧紧攥着那缰绳，跟着这个人急行。背后的追赶声一直没停，黑夜里的枝条抽打在脸上，孔领连头都不敢回。他忍着痛，一心想要赶回慈州，赶紧给周贵通风报信。沈泽川吃得很少，他无视帐子里的歌舞，坐在下方饮酒。雷长明行军带了不少妾室，好些都是他在端州时明抢回来的女人。他叫其中一个去给沈泽川倒酒，坐在虎座上，一个劲儿地劝道： 哎，沈兄弟，你喝呀，我此行带的好酒不少，今夜你想喝多少喝多少。 沈泽川看雷长明喝得红光满面，嗓音越渐大了起来，与人调笑时毫不避讳，掐得那怀里的女子脖梗肩头一片青紫。沈泽川微抬了杯，饮尽了酒，没说话。雷长明吃着肉： 你是建兴王沈卫的儿子，从小没吃过苦，不知道粮食的金贵，这200万说给就给，倒有几分江湖人的爽快。沈兄弟，不是我说，你眼下投靠我，我觉得做得很好。那萧迟也一个毛头小子，在去都还有些用武之地，现在回到离北有什么出路？他还带着20000杂兵，离北铁骑肯定是不会收纳的。难不成离北王还能让他做离北统帅吗？那萧继明才是真厉害。 沈泽川没叫那些女子碰他的酒壶，自己倒了一杯，含笑着说： 是啊。 雷长明咽下肘子，抹了嘴： 说到这些将军，我雷长明只怕启东大帅戚竹音，天下四将里边就他一个女人。我还在河中那片走镖的时候见过他一回，娘西皮，长得那么好看的一个小娘子，握的却是把鬼头刀啊，鬼头刀啊，萧迟也用的也是鬼头刀嘛，直劈是能够劈开骨头，靠的都是真力气。我这次之所以来磁州，也是为了给他卖个面子，替他把萧迟也俘虏了送回去都，让他们启东能和离北掰开了，不至于被牵扯进去。你说啊，我凭着这样的功劳，能不能在他手底下谋个将军做做？ 听说戚大帅麾下有五虎，个个都是能打的虎将，全是他这些年在启东守备军里一手栽培起来的人。大当家若是去了，自然是要拔个头筹，当大哥的。 雷昌明笑声如雷，他捞起怀里的女人，不顾哀声，把人胡乱亲了一通，油腻腻的手在那些绸子上抹干净，说：“ 哎，我是从山野发迹的，这些年东奔西走，也打过一些仗。”在中博提起我雷长明，谁不知道我就是能打。沈兄弟，你知道边郡的陆广白吧？他们陆家忒穷了，感觉就是个硬骨头，在边郡跟人死磕，凭的是股劲儿，也没什么别的本事。我觉得天下四将里，陆广白是最没能耐的一个。他叫什么烽火吹沙，边郡年年都在烧狼烟台，这有什么稀罕的？他这个位置不如腾给我坐坐，保准比他更厉害。 沈泽川看他吃醉了，已经开始胡乱吹嘘，便垂下手指，把桌案上的筷子轻轻扶正，笑说： 他确实不大起眼， 像左帅那样的才是真英雄。 雷长明灌着酒露了半身，他也来不及擦拭，扔了酒碗，对沈泽川说： 千里之外取敌手，一箭穿云破敌胆。早年河州那块的茶馆说书全是讲他的，说他杀妻保城，三步白头。哎，听的人都忍不住掉眼泪。可惜啊，最后也免不了英雄气短，还是早早退隐了，不然我与他说不定还能拜个把子呢。 帐内像是群魔乱舞，那些所谓的侍卫副将都原形毕露，或站或躺的拉着祭子吃酒作乐，这样的队伍毫无军纪可言。他们与雷长明一样，就是最早凭靠刀枪棍棒打家劫舍的土匪。沈泽川坐在其中，却生出股微妙的不适。雷长明不应该是这样的人，他若是这样鼠目寸光、及时行乐的人，他又怎么能在众匪之中脱颖而出？这个人呈现出来的东西与他在传闻里的东西截然不同。雷长明起身追着继子，把人拉在怀里玩戏，他喝着酒，唱着登州不为人知的田头歌，手舞足蹈，像是头莽撞冲入棋盘的牛。他乐得尽兴，喝得上头，竟然一拍脑门，指着沈泽川说： 你娘是端州武技，沈兄弟，快起来给我们跳一段。 帐外的雨声转小，帘子被掀开，敞着散热气。深夜的营地内传出喝醉的狼嚎，勾肩搭背的军士们齐声划拳。雷长明热得解开衣裳，袒胸露乳。他胸膛黢黑，有许多疤痕，一撮撮胸毛像是杂草，肆意地生在衣裳内。他醉醺醺地揽着女人，又唱又跳，还招呼着沈泽川： 沈兄弟，你起来啊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